痴心得到你的温柔，人群之中装作冷漠，泪不敢流，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，看世间悲欢离合难分难舍，而谁在为我笑？ 在。 期待，可是觉得。